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2章圣芒哥魔法伤病医院第86集。 他们随他穿过双扇门，走过一条狭窄的走廊，两边是著名治疗师的肖像，装有蜡烛的水晶泡泡飘在天花板上，看上去像巨大的肥皂泡。他们路过的门口都有穿着绿袍的巫师进进出出，有一扇门里飘出一股黄色的臭气，不时听到隐隐的哀嚎声。他们登上楼梯，进了生物伤害科，右边第二个门上写着危险，戴伊·卢埃林病房，重度咬伤。底下一张铜框镶嵌的卡片上有手写的字样，主治疗师希伯克拉特·斯梅随克，实习治疗师奥古斯都·派伊。 我们在外面等吧，莫莉， 唐克斯说， 亚瑟一次不能见太多的人，应该让家里人先见。 风眼汉赞同地咕噜了一声，背靠在墙上，魔眼咕噜噜地转动着。哈利也往后缩，但维斯莱夫人伸手把他推进了门，说， 别傻了哈利，亚瑟想谢谢你。 病房很小，暗暗的，只有门对面的墙上高处开了一个窄窄的窗户，光线主要由聚在天花板中央的水晶泡泡提供。橡木镶板的墙上挂着一个邪里邪气的男巫的肖像，上面写着厄克特拉哈罗 1612-1697 掏长咒发明者。病房里只有三个病人，维斯莱先生的病床在房间的最里头小窗户旁边。哈利欣慰地看到他靠在几个枕头上，就着那正好落在他床上的唯一一道阳光看预言家日报。他们走过去时，他抬起头看到是谁之后高兴地笑了起来。 你们好， 他把预言家日报扔到一边叫道， 莫莉，比尔刚走上班去了，但他说回去看你。 你怎么样，亚瑟？ 维斯莱夫人俯身吻了吻他的面颊，担心地看着他的脸问， 看上去还有点憔悴。 我感觉很好， 维斯莱先生愉快地说，伸出那只没受伤的胳膊抱了抱金妮。 要是他们能把绷带拆掉的话，我都可以回家了。 为什么不能拆，爸爸？ 弗雷德问。 因为每次拆的时候我都流血不止， 维斯莱先生轻松地说，伸手拿过搁在床头柜上的魔杖，轻轻一挥，床边多了六把椅子。 好像那条蛇的毒牙里有一种特殊的毒液，能阻止伤口愈合，但他们相信能找到解药。他们说见过比我严重的多的情况，我现在只是要每小时服用一种补血药。可那一位， 他压低嗓门，把头朝对面床上一点，一个脸色发绿的男子躺在那儿，眼睛盯着天花板。 被狼人咬了，可怜的人，治不好了。 狼人？ 维斯莱夫人惊恐地小声说， 他在公共病房安全吗？不用单独隔离吗？ 离满月还有两星期呢， 维斯莱先生平静地提醒他。 治疗师今天早上跟他谈话了，想让他相信他可以过几乎正常的生活。我跟他说我认识一个狼人，当然没听名字，我说他人很好，状态也不难控制。 他说什么？ 乔治问。 他说我要是不闭嘴，他就让我再挨一下药， 维斯莱先生悲哀地说。 那边那个女的， 他指指门边的那张有人的病床， 不肯告诉治疗师他是被什么东西咬的，我们猜一定是他非法搞来的东西，那东西把他腿上的肉咬下了一大块，换绷带的时候那个难闻的。 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受伤的吧，爸爸。 弗雷德把椅子朝床边拖了拖，问道。 你们都知道了是不是？ 维斯莱先生说，意味深长地朝哈利笑了一下。 很简单，我这天过得很辛苦，打了个瞌睡就被咬了。 预言家日报里说你受伤了吗？ 弗雷德指着他爸爸丢在一边的报纸问。 没有，当然没有， 维斯莱先生略带苦涩的一笑。 魔法部不会希望人人都知道有一条肮脏的大蛇。 亚瑟， 维斯莱夫人警告道。 偷袭了我。 维斯莱先生忙说，但哈利觉得这不是他本来要说的话。 当时你在哪儿，爸爸？ 乔治问。 啊，这事儿跟你无关。 维斯莱先生说，但嘴角还带着笑。他抓起预言家日报抖开来说。 我刚刚正在看威利·威德辛被捕的报道。你们知道夏天的时候厕所污水回涌是威力干的吗？他的一个咒语出了问题，厕所爆炸了。他们发现他昏迷不醒地躺在一片废墟中，从头到脚淹在…… 你说你当时在值班？ 弗雷德低声打断他问。 你究竟做什么呢？ 你爸爸说了。 维斯莱夫人小声说。 在这里不谈这个。继续说威力·威德辛吧，亚瑟。 别问我为什么。厕所爆炸一事居然没定他的罪。 维斯莱先生严肃地说。 我只能猜测有金钱交易。 你在看守他是不是？ 乔治低声问。 那件武器，神秘人要找的东西。 乔治，安静。 他母亲训斥道。 反正。 维斯莱先生提高了嗓门。 这回威力是在向麻瓜出售咬人的门把手时被抓获的。我想他逃不掉了。因为文章里说两个麻瓜被咬掉了手指，正在圣芒哥接受骨骼再生和记忆修改的急救。想想吧，麻瓜见了圣芒哥，不知道他们在哪个病房。 他环顾四周，好像希望看到指示牌。 哈利，你不是说神秘人有条蛇吗？ 弗雷德问，一边看着他爸爸的反应。 好大的一条，你在他恢复肉身的那天晚上看到的，对不对？ 够了。 维斯莱夫人生气地说。 疯眼汉和唐克斯在外面呢，亚瑟。他们想进来看你。你们可以出去等。 他又对他的孩子和哈利说。 待会儿再进来说再见，去吧。 他们退到走廊上。疯眼汉和唐克斯走进去，关上了房门。弗雷德扬起了眉毛。 好啊。 他冷冷地说，手在口袋里摸索着。 就那样吧，什么也别告诉我们。找这个吗？ 乔治说，递过一团肉色细绳状的东西。 你真是我肚里的蛔虫啊。 弗雷德咧嘴一笑。 看看圣芒哥是不是在病房门上加了抗扰咒，好吗？ 他和乔治打开线团，分开五个伸缩耳分给大家。哈利犹豫着要不要拿。 拿着吧，哈利，你救了爸爸的命。如果谁有权利偷听他讲话，那就是你了。 哈利禁不住笑了，拿起线头，像兄弟俩那样把它塞到耳朵里。 好，走吧。 弗雷德小声说。肉色的细绳像长虫般蠕动着，一扭一扭地从门底下钻了进去。一开始哈利什么也听不见，然后他听到唐克斯在小声说话，清晰的就像在他身边一样，把他吓了一跳。 他们把那里搜遍了，就是找不到那条蛇。他好像咬了你之后就消失了。可是神秘人不可能指望一条蛇进去吧？ 我想他是放蛇出来侦查的。 穆迪的粗嗓门说。 因为他至今没什么进展，对吧？我估计他是想探探情况。如果亚瑟不在那儿，那畜生就会有时间多看看。波特说他看到了全过程。 对。 维斯莱夫人的声音有点不安。 你知道邓布利多似乎一直在等着哈利看到这种事。 啊。 穆迪说。 波特那孩子是有点怪，我们都知道。 今天早上邓布利多跟我说话的时候好像有些担心哈利。 维斯莱夫人小声说。 他当然担心了。 穆迪粗声说。 那孩子通过神秘人的蛇的眼睛看东西。波特显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但如果神秘人附在他身上。 哈利把伸缩耳摘了下来，心砰砰乱跳，脸上火辣辣的。他看看其他人，他们都望着他，线还挂在耳朵上，脸上带着突如其来的惊恐。